外回港人士。為免感染，市民應該盡量避免人群聚集活動，注意個人衛生。若果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該立即求醫。局方亦都呼籲未接種疫苗人士應該盡快打針，完成接種人士適時接種加強劑，減低感染病毒後出現嚴重情況的風險。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发表圣诞文告，表示当全球各地仍然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困扰时，要热切期待圣诞节真是不容易。疫情似看不到尽头，新冠病毒更出现了 Omicron 变种，医学界仍在努力研究它的杀伤力。国际间的边界仍然有采取严谨的限制措施，甚或封关。本地的社交活动仍见淡静，就是圣诞节前也是如此。周守仁又说，亲近和钟爱不能以礼物来替代，礼物极其量只能够代表友谊或者爱情的一部分，要更好地表达大家的紧密关系和爱情，就要乐意陪伴所爱的人，不计较得失成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8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93点，升91点，总成交金额1,09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43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3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8升18.8，京东集团259.6跌19.6，美团226.6跌3.8。恒生中国企业83.5升4.8，阿里巴巴113.3跌1.6，盈富基金23.34升1.4，建设银行5.34升7仙，小米集团18.64升1.4，快手75.85跌2.85，东洋光药6.17升3.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9，英镑10.439，瑞士法郎8.466，澳元5.643，加元6.083，新西兰元5.327，欧元8.824。每百日元对港元6.8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91。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8点，升236点。港金报16,82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3美元，卖出1,8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观塘道天桥近牛头角港铁站嘅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未清场噶。去油塘方向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不过车龙就稍为短咗啲。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和跑马地的龙尾就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去到 Megabox。 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下午的5:45，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7:0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观塘道天桥的意外清咗场噶啦，即系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开的观塘道天桥的意外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蔡元培去见吴炳湘，李祥泰竟然用刀对准蔡元培，吴炳湘见到即刻要李祥泰放低手上的刀。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至下午1:00，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收档音乐的时间到了， 耶、yeah！ 喂，我想讲咧， 喂， 呢个星期咧，我唔系好瞓得到觉。 点解吓？你挂住我啊？ 唔好咁啦，唔系啊，因为咧，开始近期咧，近年尾咧啲。工作開始忙碌啦，然後又開始應酬上好忙碌啦，然後又好多嘢要準備啦， 都係嘅， 係啦，因為即係嚟緊即係開 party 咁，都有好多嘢又 仲以為有啲咩 要諗買咩？唔係講真，淨係買禮物啊，買禮物一件苦惱嘅事啦。你有冇呢個煩惱啊？你揀咗聖誕禮物未啊？你使唔使買聖誕禮物俾朋友啊、屋企人啊？ 屋企人咯，主要 你都係買最 hea 嗰啲咩朱古力啊嗰啲啦。 看 死你啊！ 唔係㗎，啊唔係屋企人嗰個，我哋近呢，因為屋企每年都有交換聖誕禮物嘅，咁而家近年轉咗個玩法，就係、是、每人都可以寫自己想要嘅禮物有幾個，跟住就抽啦、抽中咗嗰個就。之後屋企人夾翻錢，咁變相就唔需要特登出去物色啦，因為 係 由屋企人自己揀完，即係譬如阿媽佢有三份禮物想要，咁跟住就抽下抽中咗，哦阿媽就咧你可以得到呢份禮物啦，佢買完之後我哋就會夾翻錢。 咁你幾好啊！我嗰啲朋友係好黐線㗎，佢哋玩嗰啲咩 Guardian Angels 嗰啲咧，即係 let's say 可能事前要抽一輪籤啦，咁可能你抽到配對唔知邊一個朋友，咁然後佢唔知道係你送禮物俾佢嘅，佢都要抽籤送俾其他人咁樣啦。咁但係你就要咧喺唔經唔覺嘅情況底下，你要窺探下到底佢想要啲乜啦。可能你呼你嘅朋友也好，你stalk佢 IG 也好，你要 大概知佢係想要啲乜，然後去買翻一啲貼合佢需要嘅禮物俾佢咁樣。 好似以前玩嗰啲 Secret Angel 咯。 係係係係係啊 ！Secret Angel 啊，係想講 Secret Angel，sorry， 對唔住，係我搞錯咗。我一路都唔係好知道個 game 其實叫咩，我淨係知道好煩啫。 因為大學必有噶嘛。 Secret Angel， 跟住上妝嘅時候一定會有一個 Secret Angel 嘅遊戲。 錯到離曬譜。 你頭先講個名叫咩話 ？Guardian Angels 。 你咩叫 Guardian of the Galaxy？ 差唔多啦，都系嗰啲嘢嚟啦。 你叫 Spider-Man 啦，个游戏叫 系啊，系啊。即系总之就系要喺偷偷地嘅情况底下，去拣一啲佢心仪嘅礼物啦，咁样。 系嘅，有嘅，有嘅。 咁咧，样样嘢加加埋埋咧，都已经系啊，好烦啊！而家觉得 呢个系咪成为咗夫妻之后结咗婚之后第一个圣诞？ 哇，唔好讲添啦， 关唔关事？ 唉，系啊，系啊。 会唔会有唔同噶？其实我真系好想知道。身份轉變咗，會唔會對呢啲暫 暫時我感覺未有，但係當完咗個聖誕，我再 答你就會知啦， 係啦係啦。 因為我估身份轉換咧，農曆新年就應該會明顯啲嘅，因為你由收利是變派利是。 但係上年因為都派緊㗎啦，咁所以係啊，我上年冇派俾你咩？ 我唔記得咧， 搞錯，上年有派俾你， 今年補翻咪得咯？ 年咩補翻啫？年年都要派，咁咩補翻啫？ 補翻咯， 唔係跟住， 你咪高權重啊？ 跟住同埋仲有啊，今年年尾又結婚一周年啦，跟住我老婆間唔中會。啊！你記唔記得年尾咩日子啊？咁嗰啲咧， 你上年結，跟住今年補擺就 啫。我又要諗去買啲乜嘢啊？點樣慶祝嗰啲啦？哇！真係好煩啊！咁樣 唔係咁，你都係一個有心思嘅人嚟嘅，向來都搞呢 啲。 啲 心思開始就係消磨殆盡咧，最弊係 我而家 心思慢慢變成心思熟慮啊，係啊，即係諗清楚啦，下次啲嘢都係咁。咁所以呢排咧，唔係好瞓得著，但係好有趣。咁我就問一啲朋友啦，即係有啲朋友我都知道佢不嬲都有一啲失眠嘅問題咁樣。我話喂，點搞啊？我話失眠有冇啲咩方法，即係點香薰定係點樣，會唔會幫助好瞓啲啊？咁佢反而咧推介翻我一樣嘢，係聽音樂。即係我當然聽音樂，大家都覺得係啦，聽音樂放鬆啦，即係容易啲瞓覺都好合理嘅。但係咧，我朋友好講究，佢同我講嘅一樣，我都真係覺得。又學識咗一啲嘢，佢話有一樣嘢叫做bring music， 即係其實喺外國好興嘅 bring music。咁咧 bring music 腦音樂係咪個？ 係 腦部嘅腦，係 腦部嘅音樂啦咁樣。咁然後你就咁上網 search bring music， 已經會彈咗好多咧，係課你可能集中温書啊，放鬆啊，冥想啊咁樣咧，可能一嘢 loop 你三粒鐘嗰啲嚟㗎啦。咁其實我暫時聽落去都一啲比較 ambience 嘅音樂啦。咁但係咧。我朋友同我讲话，如果你讲究啲嘅话咧 ，bring music 有分有一种咧叫做双脑同步嘅音乐。咩叫双脑同步嘅音乐呢？即系我哋而家听嘢咧，听歌或者听所有嘢咧，咪分两条唔同嘅 channel 噶嘛。我哋系 stereo 嚟噶嘛，唔系 mono 噶嘛。咁然后咧，佢哋有一啲特别嘅声效嘅设计咧，会令你左耳同右耳听嘅嘢系唔同啦，有少少。音波上嘅差別咧，但係佢會，總之嗰個設計係會令到你個腦部咧產生咗一種好舒緩嘅效果嘅。 即係可能佢因為可能左耳聽佢 search 翻，究竟會係咪左耳聽同右耳聽咧入去裏邊接收嘅？ 係啦，但係總之去到佢話你兩邊聽嘅嘢咧，你唔會刻意覺得係好唔同啦。但係其實佢嗰、那個 surf 緊嘅， 佢嗰個音波上你兩邊聽緊嘅嘢唔同，但係去到你個腦嗰度咧就會有一種共鳴嘅狀態，咁就令到你個人會好放鬆啦咁樣。 即係就咁聽落去未必好覺嘅。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你會好似聽緊，因為其實佢呢一種所謂雙腦同步咧嘅音頻咧，佢唔係。只是 apply 在音樂度嘅，佢有啲可能是一啲水聲啊、樹林嘅聲啊都得嘅。其實基本上簡單啲嚟講，就係一種音效嚟嘅啫。佢可以應用喺好多唔同嘅track 上邊嘅咁樣。 因為我都記得Anson Kong 嗰次上嚟都講介紹三個字嘅時候，佢都有其中一部分講4000Hz 嘅呢一種嘅制式啦。咁嗰次佢輕輕介紹，我翻嚟都有再睇多啲，即係會講緊。我哋就咁用耳仔聽，除非你有4000同standard 44100嘅對比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就咁聽你唔覺噶嘛。但係佢話4000就比較貼近於呢個自然啲嘅嗰個。 係個頻率啦，或者個聲啦咁樣。 所以喺我諗喺呢個音頻上面有好多嘢，我諗都係幫助到大家去放鬆啦。但係好好笑嘅，我再去特登做多少少 research 咧，即係而家好多人而家現代咧就用呢個雙腦同步嘅技術咧，就係我哋可能課大家温書啊，甚至乎可能醫一啲頭痛嘅症狀啊咁啦。但係原來佢最初咧，研发出嚟咧，系为咗俾大家可以灵魂出窍。 我谂都唔出奇嘅，真系。 嗱，即系呢个世界好大，无奇不有啦。 信则有，不信则无啦。 但我唔信呢样嘢，就觉得听落去好似好搞笑啦。咁你唔好理，总之佢发明咗出嚟，佢有其他即系可能再广泛啲嘅用途咁样样。咁我又试过真系个朋友介绍咗，跟住 send 咗几条 link 俾我咁样话，你试下开住嚟听啦。细细声，唔使好大声嘅咁样。咁我又。我唔知係到底係心理作用啊，定還是可能我真係好攰啊，定係咩啊？好神奇地，我又真係瞓得著喎，好夜喎。 因為但係你聽嗰種就淨係即係音樂啊、聲音等等，係嗰聲音唔包括人聲噶嘛。 啊，你講得好好，因為佢掉俾我條 link 咧，啱啱就係一啲水聲啊、樹聲，同埋有個男人喺你耳仔邊輕輕講嘢，講英文，即係叫你啊，你而家試下 relax 嘅、你個清空你腦入邊嘅所有念頭咁樣，即係類似會喺度不停喺度咦吟吟咦吟吟，我懷疑係俾佢吟到瞓著嘅，其實。 其實我覺得我哋電台都好應該凌晨嘅時候咧，有一啲時段咧玩呢啲，我哋都有噶嘛，嗰、那個咩 大自 然之 聲 咪就係咯， 嗱呢個好嘢嚟噶，都要推介 同大家推介翻啦，港台重磅節目嚟噶， 系啊！呢、這個我試過，真係以前我都未入嚟做咧，跟住我試過真係冇無聊啦，咁扭開收音機聽到呢個大自然之聲咧，好得意嘅喎，係我覺得幾舒服嘅喎。 就係你講嗰種咪就係自然咯，自然嘅嘢咯。係 啊，所以呢、這個大家如果想放鬆一下，都係非常之推介的。 同埋頭先問你，究竟佢有冇人講嘢、有冇一個好似響度捏住你進入嗰個狀態？呢個幾樣，因為第一頭先你講話最初出現嗰個雙 腦同步 嗰樣話課靈魂出竅啦，咁我撇除一啲過分超自然嘅嘢先啦，你翻去我哋平日生活接觸到嘅 meditation 啊， 咁其實你 meditation 佢有一啲人嘅說法就是 meditate 到咁上下，佢會出現啱啱講嘅狀態啦，但你唔係人去到咁先算啦，咁但係 meditation 佢都有好多方法幫你嗰個腦啊成個人進入噶嘛。咁有時就係會有一啲人嘅 VO 去加住你啦，加一啲音樂啦。我覺得係有啲， 其實咪同催眠嘅理論，我覺得係有啲似嘅。即係咧，你成日睇電視或者睇電影嗰啲催眠咧，都係咁噶嘛。那個催眠師咧，除咗揾嗰個吊嘴係咁喺你揈嚟揈去啫，佢會同你講啲嘢噶嘛。你啊，幻想下唔知咩一滴、兩滴、三滴咁樣噶嘛。 跟住就好想去廁所啦。 我諗嗰個理論，即係當然呢啲好科學性嘅嘢，我唔識好多，亦都解釋唔到啦。咁但係即係我懷疑嗰個狀態係會有少少似，總之係暗到你個人咧就好想瞓覺。 亦都好有技巧點樣講噶嘛。 係， 我最近有一個體驗嘅，我去上堂啦都係。咁、其實嗰日就冇播音樂，淨係個老師佢就幫我哋去放鬆個人。喺做其他 exercise 之前，熱身拉完筋之後，就叫大家瞓低，好 relax。大字型躺喺个地下嗰度，然后佢叫我哋合埋眼，跟住佢就开始讲一啲好舒服嘅，即系叫我哋去 讲啲好舒服嘅嘢，即系例如点啊？ 舒服 系啦，我而家喺度按摩紧你嘅小腿。你的小腿覺得有少少酸、 你平時聽呢啲嘢又 唔知我講下啫。 其實我唔記得佢講咗啲乜嘢，但因為佢個聲線好温柔啦，佢講嘅內容亦都令到我好有畫面。我唔記得係咪真係講一啲你當行入個森林定咩、類似啲，因為我好快瞓著咗。 哦， 我好一分鐘內瞓 就已經瞓著啦。其實係咪真係你攰咋？ 都關事嘅、但係有時你攰都未必等於一定瞓到。 係嘅，係嘅。 仲要係喺一個上緊堂嗰度瞓咗喺一個課室嘅地下啫。 仲要好似一下塌掣咁樣就熄咗燈咁樣噶嘛。 咁跟住其實我唔知成個嘅練習做咗幾耐。但是我瞓醒嘅时候话我发埋梦添可以，咁、其他同学有啲就冇瞓着，但系觉得好舒服嘅，放松咗。咁因为老师嗰日应该见到大家嚟到都好攰，咁、所以喺真系上堂之前就做咗一啲咁样嘅热身，因为有时都会讲演戏前啊，做表演之前有好多方法帮自己去 relax 啊， 放松啊、拉筋啊、进入状态。咁呢个佢都系我谂系其中之一种啦。咁就发现我、哦、原来即使冇音乐都好啦，有人嘅声音，佢讲嘢嗰个通，佢嘅内容等等咧，原来系都会令到我好快可以进入到睡眠咯。因为我之前都试过好少可失眠，但系试过嘅话咧，我真系去揾有啲咩声，我系会听得舒服而瞓到觉嘅。我的而且确直接系揾一啲大自然嘅声音， 水声我系好 OK 噶。 我初头就类似揾咯，我系揾海边啊，海浪声。 系，我都系。 咁但系后屘喺我身上发现唔 work 嘅原因系因为佢嗰啲浪拍埋嗰啲石嗰度，拍埋 你嗰下就醒一醒啦。 系啦，嗰下太强啦。 哦，跟住你要分程度噶嘛，有啲海浪声系轻啲噶。 咁我就所以我就觉得海浪未必啱自己，同埋太度假 feel 啦。 OK， 跟住我就转咗去揾另外一啲。环境诶声、就系揾夜晚嘅森林 ，OK， 大自然之声啦，咁就 系啦，唔知咩 night forest 咁样，我真系 search 呢啲 keywords，OK，、 okay、 咁但系咧，你都要揾自己喜好嘅，夜晚嘅森林佢有好多声，譬如你有啲诶、即系昆虫声系最明显啦，蝉啦， 系， 咁我嗰次 螳螂点叫啊？ 螳螂，飞天螳螂，螳螂，螳螂。咁我第一下揾咧係有蟬聲，我發現蟬聲個頻率太刺耳咧，我瞓唔到。後屘我終於揾到令到我舒服嘅昆蟲聲，就係蟋蟀啦。咁跟住我就按住個 keywords 揾咧，我就真係可以瞓得著。因為嗰期都幾年前，突然之間有一個禮拜係壓力好大，咁我每一晚就要聽住呢啲蟋蟀嘅聲，加埋夜晚嗰啲星空嘅。即系星空唔有声啦， 星空系咪火箭星空嗰啲星空？吓好嘈啊声， 咁就揾到呢啲声，令到自己即系你都要你发现即可能即系坊间有好多，但你揾到啱自己嘅 taste 系嘅系嘅， 嗰种你都要啲时间 慢慢去试，每晚试下唔同嘅声，慢慢去令到自己放松到瞓得着为止咯，一个过程嚟嘅。 系或者都可以推介大家，仲有另一个都 OK 嘅， 系乜嘢啊？ 骚动音乐啊，特别波歌。嗰段时间如果唔系播啲好轻轻含含嗰啲咧，好舒服啊 ！EDM Friday 啊，听住 你瞓多位咧。I don't know it, cause you don't know it, so I don't know it. Let's wanna be gods, you don't know it, cause I don't know it.So you don't want it. I just wanna be God. I just wanna be God. And I'm getting so lost. I don't know how to be God. And I don't want it. I wish I knew it before. But the first one was so.I just wanna be gone. chase for nothing more. The sun is rising, but above the free lips ceiling. Even at the end to the haze, don't know what there is if today. The sun is craving while my heart is crying. Give my baby give ever raise. Share another chance to tell him. 同樣都是非常之 ambience 的音樂、啊、有 J1M33 featuring Lillian Wong Lost in the Woods。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开会之后建议，十八岁以上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人士，应该接种第三剂疫苗，而第二和第三针之间最少相隔三至六个月。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主席许树昌话，已经接种两针的市民，不论是已经接种科兴或者伏必泰，都可以在接种第二针之后相隔六个月接种任何一种疫苗。他建议第三针接种伏必泰疫苗，因为保护率较高。许树昌又说，如果是高危群组，例如免疫系统失调的人，可以在第二针之后相隔四个星期接种第三针，而有特别需要的人，例如要去高危地区公干或者读书等的人士，可以选择在第二针之后三个月接种。孕妇和正是喂哺母乳的妇女亦都适合接种第三针，时间上与一般成年人无分别。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开会之后建议，已经接种第一针伏必泰新冠疫苗的十二至十七岁青少年可接种第二针，但是两针之间的区间不得少于十二个星期。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委员会在九月时基于部分男生在接种第二针之后有心肌炎的问题，建议十二至十七岁青少年接种伏必泰，由两剂改为一剂，但是相隔三个月情况有变化，累积了不少经验和数据，发现伏必泰第二和第三针之间接种时间相隔越长，得出的免疫反应会更好，而心肌炎的发生率亦都会减低。旅游事务署宣布，政府经详细评估美食车先导计划的成效之后，决定明年6月1日结束先导计划。署方发言人说，作为推广旅游的设施，美食车的业务发展并不理想，只是在推出首年表现较好，其后两年业务持续下跌，及后更加因为2019年的社会动乱事件和新冠疫情的双重打击，业务表现在去年上半年跌至最低点。政府最终决定结束先导计划，但是会延长计划大约四个月，直到明年6月1日，让营办商有充裕时间作出相应安排。先导计划在2017年2月推出时，有15架美食车投入运作，其后先后有美食车退出或者加入。现时余下的12架美食车当中，只有6架较常营运，而在目前12个场地当中，只有3个较常有美食车到场营运。海关拘捕一名私家侦探社男东主，他涉嫌在销售寻人服务时作出虚假声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早前接获举报，指一家位于尖沙咀的私家侦探社

城，就快到啦，你准备好未啊？ 灯神， 我已经准备好啦， 准备好心情，准备好时间，最紧要系准备好弹药去买礼物啦。我最中意嘅圣诞节嚟到，唔知你系咪同我一样都已经准备好呢？ 一百蚊为够食两餐，不要嫁动人。三百蚊你够换套衫加对两部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月尾将税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喂，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呼叫痛。 听我有力尊嘅减价购物狂，礼物准备好啦，仲有一样好紧要嘅嘢，就系、是、人啊，要有人同你过先得噶嘛。 留低可以抹埋门槛，宁可今晚不出去地方，又恐怕寒流下霜雪觉，所以衷心祈求你可以留下。用小木板向心里乱闯，还开图文艺电影去看，所以衷心祈求你可以留下。来吧，喝这热可可一杯，甜蜜在此刻里。 你哋 The Boogie Playboys 之前嚟访问都预告会有一张圣诞 EP 就推出咗啦，里边有呢一首嘅新派头作品叫《情迷热可可》。 来吧，喝这 由小鹿晚向心里乱闯，还开成出电影再看，所以衷心祈求你可以留下来好吗？说声你可以陪我天涯海角，都会依靠在身边，还是你都会害怕雨打风吹我，还望你愿意说 用一首歌好甜蜜的旋律，叫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不要这么快走住留低，再 enjoy 下先啦。你想想外面天寒地冻，不要走出去了。同埋望住眼前的这个人，你想想他对我应该挺重要的。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飙，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 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才用笑遮掩眼睛中跳。 很想将心事放低，也很想将心灵接轨，任何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让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 Whoa, oh, oh。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 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Maybe you may my day。 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任何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 oh, 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d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处起。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 Maybe you made my day。We could spend a little time enjoying the sunshine、yeah. Live a life so fine girl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d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无想似你，无一位可相比，不能追逐转机。 身边嘅 You Make My Day， 邀请到丽英有一个合唱版，喺呢个时分听咧，显得额外温馨。我有时喺度谂，可能系因为去到冬天咧比较寒冷嘅时候，

封閉式管理，非生活必需場所停業，以特殊原因離開西安的人需要持有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以及當局的證明和相關審批。到了西安指導防控工作的副總理孫春蘭強調，西安本輪疫情由境外引發，已經擴散到14個區，並且出現社區傳播，防控形勢複雜嚴峻，要爭分奪秒落實各項防控措施，盡快壓制疫情擴散。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華南，同時一度雲帶正係覆蓋該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雨，聽朝最低氣温大約18度，下週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聖誕日風勢增強，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氣顯著轉冷，多雲有雨，氣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現在氣温20度，相對濕度 7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科学园第三、第四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马料水交汇处，咁就系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科学园啦有交通意外，咁第三同埋第四线系受阻，龙尾就去到马料水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间封紧急。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伟业街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去油塘方向的车龙比较长一些，排到去启福道。咁影響到啦，觀塘繞道落去偉業街嘅支路都係車多緩慢，龍尾排到去 Mega Box。另外，觀塘道去油塘方向係擠塞，龍尾去到牛頭角下村。而喺啟業村對出嗰段觀塘道啦，來回方向都係繁忙噶，龍尾分別去到九龍灣港鐵站同埋龍翔道近虎山道橋底。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嗰段車多，龍尾富豪東方酒店。柯士甸道近彌敦道來回方向擠塞，龍尾分別喺七咸道南同埋連翔道近民安隊總部。佐敦道近住彌敦道啦，都係來回方向擠塞噶，龍尾分別去到連翔道同埋加士居道近七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嗰段咧，车龙排到兆安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挤塞，排到去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國家憲法咧就等於佢嘅一個章程，即係譬如你哋律師咁，你哋組織好多公司，咁每間公司都有佢嘅章程嘅，英文就係 Constitution 或者叫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咁呢個章程就規劃呢間公司嘅成員之間嘅相互關係啊，譬如啲公司嘅股東啊。公司的董事，其實憲法亦都一樣，憲法就是一個國家的一個章程，一個國家等於一個超大型的公司或者社團，它都有它的成員，它的成員就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亦都叫做國民。公民或國民他們結合起來組織成為一個國家，那是根據什麼的條款去建立這個國家呢？那就是這個憲法了。 憲法一分鐘。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斌神，今日呢一位嘅女嘉宾好正啊！ 系啊，佢仲同好多个名字有个政治嘅音乐人合作嘅。不过最正一定系佢只碟同好多国际知名嘅音乐人合作啦。所以我今日要送呢一句俾佢： 双凌人杰。 我唔知同狄仁杰有冇关系咧。首先欢迎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Sherin 上嚟嘅。 你好 ，Sherin 你好， 系啦 ，Hello 你哋，系啦，好得意。 呢一句我都要问一问先 ，get 唔 get 到个意思啊？我哋识咗少少字去做咗一个成语，就系地灵人杰啊。 系啦，本身呢句成语地灵人杰，即系解系一啲好杰出嘅人，然后出即系嚟自于一个即系一个好好嘅地方咁样，一句咁样样嘅成语嘅。咁咧，我哋嘅传统就会将啲人名食落去。咁我哋就觉得啊，呢、這个意思几好，就将双凌呢个名食咗落去，就叫做双凌人杰啦。 Yes， 系啦，呢、這个观众就作为礼物送俾你嘅 见面礼啊！我哋第一次见面系啦， 亦都因为知道你推出一个新嘅专辑爵士乐嘅专辑咧，即系 Two for the Road 里边真系同好多即系国际知名嘅乐手合作，咁我觉得哦，真系好。即好似呢句成语讲地灵人杰，即系呢张专辑里边就有一种咁嘅感觉出咗嚟。讲呢张专辑之前咧，都想了解多少少，即系 Sherin 玩 jazz 呢一样嘢，其实可以数翻大概几耐之前开始？ 五年前啊，都唔系太耐。 嗯， 系啊，咁我同第一间公司嘅合作嘅时候咧，咁啊 DJ Tommy 啦，我 manager 咧就提议咗话不如你唱 jazz 啦咁样。咁其实我是没有 grew up listening to jazz 的，咁啊多得佢啦，咁就开咗呢个 jazz 嘅世界俾我。佢话觉得我嘅声音咧个low register 咧，佢觉得听到几舒服，佢觉得系适宜唱 jazz 咯。咁我又觉得我唔系好识嘅，咁啊去做下功課先咁樣。 嗰段時間你係咪都有即係唱？不過只不過唔係 jazz 咁解啫，即係唱其他嘅可能流行曲啊等等嘅作品為主啊。 係啊，未遇上舊公司嘅時候咧，我都有自知啦，咁自己揾咗幾個監製咧去錄咗幾首歌咯。咁有新嘅作品咧，亦都有翻唱歌咁樣。 係。 咁當然除咗之前我係做 fashion model 啦，咁以前細個嘅時候都有接觸到音樂啦，咁都係參與 as a choir 咯，即係就唔係專業去唱歌咁啦。 係，咁跟住去到 DJ Tommy 話啊，試下即係開發呢個 jazz 嘅領域嘅時候，咁你就話即係做下功課。咁其實即係初期嘅話係即係點樣樣開始，即係會睇啲咩或者點樣去揾嗰啲 source 翻嚟噶？ 我就上網 Google 啊，咁啊。check 下自己讀下買啲書翻嚟，即係研究下 jazz history 啊，或者 jazz singers 啊，留意多啲 Jazz Magazines 啊，咁咁樣咯。咁之後就覺得，咦，都要真係揾翻一個 Jazz 嘅 Vocalist 嘅老師去，去 take lessons 咯。 嗯，因為 Jazz 其實嗰個領域真係好廣嘅，即係我哋可能有一啲 Big Band 嘅作品啊，或者可能有啲 Bebop 啊，或者 Swing 啊，去做一啲 Jazz 嘅作品去接觸呢樣嘢嘅時候，有冇話？去特登選定哪一類型的 jazz 會聽得多一點，或可能一些 jazz 的歌手會聽得比較多一點呢？ 初期學的時候呢就沒有說特別去揀哪一種的，每樣都留意一下咯，知道jazz 有很多不同的 styles，開始 narrow down 的時候呢就當然自己會留意很多女歌手啦，除了 instrumental 之外，因為我冇特別玩啲樂器嘅，咁我都係 storyteller 為主。咁我自己又好中意 Anita O'Day 啦，係啦，咁亦都老師介紹啲男歌手，例如 Gregory Porter 啊，甚至乎係可能 Kurt Elling 啊，咁我都會去留意咯。咁好特別嘅 Billie Holiday 啊，佢演繹又好唔同啊。咁可能我會。點做呢？例如我喜歡 Cole Porter 這個 composer 這樣啦，那我會聽他的歌，那譬如說 Night and Day 這樣啦，那我會聽很多不同的 Night and Day 的 renditions，很多不同，就包括 instrumental 啊，男女歌手啊去唱啊，那變了你真的有做功課去聽的時候呢，你會可以實習到很多不同的演繹方式，是啦是啦，咁變咗你又可以首先係有少少想 mimic 佢哋嘅，聽下聽下之後呢你就會找到你自己嘅， 係啊，花咗幾耐時間要由真係零開始，跟住去到找到我自己個聲究竟點樣去演繹 jazz 嘅作品，大概 其實。头嗰几年呢我都有去到New Orleans 啊，去到 New York 啊，跟啲老师上 lessons 啊，但嗰陣时候其实都係好迷失嘅，因为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其实係鍾意边样嘢啊。咁直到三年前我记得我上咗个 workshop 嘅时候呢就跟咗个老师 Mike Moreno， 咁佢呢就係、是好 emphasize on 咧，你要揾到你自己嘅 sound， 咁人哋听到咧就知道，咦，嗰、那个系咪呢个人啊？咁样，咁我就开始觉得喺呢一方面嗰度 explore 咯，咁开始留意哦，呢、這个歌手一听我就想认得佢系边个咁样，呢、這个 tone 你有你自己嘅 sound 系一个好重要嘅嘢。 啱啱讲嗰种一啲演绎上面啊，即系可能技巧上面嘅嘢会即系经历过啦。咁其实睇你嘅角度玩咗 jazz 呢段时间，有冇喺可能即係叫精神上面，或者因為我覺得 jazz 佢個靈魂係都係一個好緊要點樣唱出歌。沒喺你自己嘅經歷，個 jazz 呢一樣嘢，那個感覺係啲咩？佢一種點樣嘅精神去演繹呢種音樂咧？ 個精神係我覺得喺個 jazz 嘅 community， 係啦，我覺得好開心，因為由我第一個 journey 開始想去。acquire 呢个 knowledge 嘅时候咧，我路上遇到好多好好嘅人，好好嘅大师，佢哋都好 generous。咁因为佢哋可能岁数都比较成熟啦，咁佢哋都出过无数嘅 albums 啦，咁佢有好多经验可以 share 俾你。咁呢个就系我嗰、那个。即係個 shadow 係個嗰個成個 inspiration 係好好緊要，係啦。咁加上咧呢啲老師咧，佢唔係 one off， 可能你見咗佢 take 咗十堂 private lessons 咧，咁就冇同你聯絡嘅喎。你係已經同咗佢做咗朋友啦。咁 keep 住有啲咩問題咧，其實你就 可以問下佢啦。 Just give him a shout， give her a shout 咁樣咧。咁係喺佢哋身上其實學到嘅嘢咧，唔係個 jazz theory。是 so much more than that， 是他们怎么 inspire 你、例如我有一个老师啦叫 Sheila Jordan 啦，他现在九十几岁啦，他还 keep 住很 strong 啦，一路去 tour 啦，一路去做 concerts 啦，我 覺得佢係我個 big inspiration 咯。 嗯， 係啊，所以頭先你講嗰樣嘢，我就覺得係 喺 呢啲 community 係嗰、那個係嗰啲誒佢哋嗰個 energy。 其實係幾時開始慢慢去揾到自己好適合呢一種咁 intimate 嘅一啲演繹風格去唱 jazz 嘅作品？ 第二張碟啦 ，Two for the Road 啦，個 concept 而家做咗出嚟咧，其實你可以話我係唱緊American Songbook 啲 Jazz Standards 啦，而且我係一把人聲一個樂器啦，每一首歌，其實我係冇 planning 要咁樣做嘅，咁因為過去幾年我哋啱啱開始 start 呢個 production 嘅時候咧，就真係好 impromptu， 咁樣邀請咗個大師問可唔可以同我錄音咁樣，咁又好彩佢 say 咗一个 yes 啦，咁就无端端 kickstart 咗我呢一个 album， 即係 it's just like jazz， it's so spontaneous。我又觉得如果要有个 contrast compared to 我第一张碟，咁或者有啲嘢可以简单啲亦都係可以可能好 challenging 㗎嘛。咁我就觉得不如呢一样嘢可以 feature 到个一个 instrument， 又可以 feature 到我个人声。咁就试下啦。咁点知个效果我觉得係 stretch 咗我 musically， really it was a 真係一个 big stretch 啦。 所以呢张专辑12 track 里面每一 track 都会 feature 一位即係爵士乐嘅音乐家啦。即係会有啲 uprising bass 啊、piano 啊、吉他、drums 等等咁样，好似一个对话咁，即係每一 track。咁但係啱啱你讲呢件事嘅出现都即係唔係一个叫做所谓完全 well planned， 可能真係慢慢一步一步，会唔会其实个起点就係同专辑名一样嘅 Two for the Road 嗰隻歌开始呢？真係。 是啊，其实那个是打后呢我们先战去做这个决定啦。因为先我第一首歌录叫做 Two for the Road， 咁又咁巧录咗几个地方都是一个乐器一个人声。咁就不如叫做 Two for the Road 啦。因为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算我真的要做个 tour， 即是 for 去 promote 这个碟啦，都是一个人声加一个乐器就已经可以做个 tour 噶啦，不如就叫做 Two for the Road 啦。咁 系又食到即系个 tour 就真系一个玩乐器，一个就你去唱，就嗰个 tour 就系咁样又食到嘅意思啦。 Yes. 但系都可以讲啊，即系 Two for the Road 呢首歌嗰阵时嘅出现，嗰、那个古仔系咪都有趣？嗰阵时就系同阿静去即系 Amsterdam 嘅时候，系啦，即系都可以 share 下呢个故事，我觉得都几得意喎。呢、這个系咯， 系啊，呢、這个真系好 impromptu， 因为其实我哋系去嗰度，因为阿静。那段時間佢生日啦，咁、我覺得不如就 慶祝下， 同你嘅 guitar hero Jesse Van Ruler take lessons 啦、 哦。 因為過往嗰年咧，佢嚟咗香港喺 La French May 嗰度表演，我哋就認識咗佢。咁、一年後我哋真係去咗 Amsterdam， 咁啊 take 咗 lessons， 咁我覺得好大膽嗰次真係。就問佢可唔可以邀請你老師Jesse 同我？六首歌啊，咁样，咁 of course 佢话梗系唔可以啦，梗系唔可以， 系， 知唔知道佢系边个？我知道佢系边个，咁冇所谓啦。 嗯，系。 咁之后佢系好 nice 嘅，即系上咗三次 lessons 嘅时候咧，就翻到嚟bring 咗我一个 good news 咯。 嗯， 所以佢就咁样就帮我 kickstart 咗呢一个第二个 album。 哦、 因为那阵时咧，我系好中意日日都喺度听阿 Pat Metheny 啦，同埋 Charlie Hayden 嗰、那个版本嘅 Two for the Road 啦。咁我又讲，我好想录呢首歌 Two for the Road 啊，唔知 Jesse 有冇兴趣咁样 去帮你弹啊，咁样再编啊，咁样样。 系啊，好随意咁问一下 嘅 啫。 所以呢一张专辑 Two for the Road 嘅起点，头先讲就系同名嘅歌嗰阵时开始啦。咁啊，而呢张专辑咧，我同阿斌咧都会以一贯嘅方，我哋都会估下里边一啲歌 系 啦，里边发生过嘅嘢或者可能一啲灵感等等。咁啊，交俾你揭晓啊。咁我哋估错咗咧，你照话错得噶。 冇错，冇错。 系啦，有时我哋可能都会过分解读嘅。 好玩嘅呢只碟，好难估，因为好难估系在于。咁多個樂手啦，咁多個唔同嘅音樂人喺咁多唔同城市度去做錄音，咁但係我特登就揀咗一首比較我自己覺得好特別嘅作品去估，就係、是、Stella by Starlight。咁因為我覺得第一次去聽 Shireen 呢個版本嘅時候，我第一個感覺係啊，有一種講唔出嘅奇怪，有一種感覺係啊，點解個 instrument 即係嗰個 upright bass 同埋個 vocal 好似硬係 對唔上對唔上咁樣嘅咧？咁、啊、 即係佢又對到，跟住 又 有 少少，又有少少對唔到咁，因為有時候都會噶嘛。Jazz 其實係一個好 feel free 嘅一個音樂嚟噶嘛，可以好多嘅走法係唔一定要有一個好正常嘅走法。咁、然後我就喺度再 search 翻一啲嘅 資料 背景，就係、是、哦，原來佢係一套 horror movie 係叫做 The Uninvited 嘅一個恐怖片嘅 配樂 嘅配樂嚟嘅。咁我就有諗啊，會唔會今次呢個人聲同埋嗰個 upright bass 嗰個編排，其實就係為咗希望營造翻有少少好似 horror film 嗰一種感覺。 你可以揭曉咗佢呢個先。 哇！好 imaginative。 係我哋最中意就係過分解 overthink 嘅有時會。 Wow, but that is nice. Thank you. 你覺得佢講嘅呢一樣嘢，其實係唔係？ 我哋完全冇呢個時間諗咁多。 好嘢！最中意就係呢下， 我哋又即係諗到好多好多咁樣，係 咁但係好喎 ，thank you。 去做呢首作品嗰個過程，或者可能去錄音啊，或者可能編曲啊，去傾嗰個嘅 upright bass 去點樣做嘅時候，係嗰個過程係點嘅咁？ 同阿日本大師啦 ，Daiki Yasukawa 啦錄噶。咁啊，首先要多謝 Alan Kwan 啦，我哋香港一個好知名嘅 jazz guitarist 啦，咁佢都係老師啦。咁嗰個時候咧，咁香港政府咧就有個 funding 啊，就做好多 jazz 嘅 workshops 咧。咁啊 ，Alan 就 host 咗一個 series 啊。咁佢就請咗 Daiki Yasukawa 大師咧，由日本咧過咗嚟香港，喺嗰個Science Museum 嗰度咧，就俾一個 talk 啊。咁我就都好 honored 啦，因为佢请咗我去同佢表演一首歌，咁我就咁样识咗阿 Daiki 啊，系啦，咁嗰个时候咧，我哋就拣咗唱呢一首歌，系啦，咁我就又同佢有咗呢一个 crossover 啦。咁当然嗰阵时我系未曾做呢一张碟嘅，系啦，咁我都系好 impromptu 咁咯，一路录呢张碟，录到一个点，我就去最后一个 location 啊，就去日本啊嘛。咁我就谂起阿 Daiki， 咁啊约咗佢。其实约咗佢咧，都唔系谂住录呢一首歌噶。 哦， 系， 即系拣咗另一首嘅， 拣咗另一首轻快啲嘅歌 ，No More Blues 做 Beam 嘅 Bossa Nova Tune。咁嗰个 moment 咧，我哋录完之后咧，就因为有仲有啲时间啊。咁就覺得啊，不如錄多首歌啦。咁啊，不如錄上一次你同我喺香港表演呢一首歌， 係 《Set Up by Starlight》。 哦， 咁樣係啊，所以到最後咧，反而我哋覺得，咦，好似呢個仲好過《No More Blues》喎。咁所以我就揀咗用呢一首歌。Evening tides. That revolves off a nook, red to lover's height. That great symphonic theme, that stellar by starlight, and all about a dream. My heart and I. She's everything a girl could be. 部分听过有 Shireen 上灵的 Stellar by Starlight， 转头回来继续跟上灵聊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建议，18岁或以上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人士应该打第三针，而第二和第三针之间最少相隔3至6个月。另外亦都建议已经接种第一针伏必泰疫苗的12至17岁青少年可接种第二针，兩針之間的區間不得少於12個星期。其中一個科學委員會主席許樹昌說，數據顯示第三針接種伏必泰疫苗的保護率較科興高，但是強調會尊重不同人士的決定。另一個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建議，如果青少年在大髀位置接種第二針，可能會減低出現心肌炎風險。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到明年初将会生效满两年。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到时是不是会对协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以及下一步是不是会有第二阶段的谈判时表示，协议生效以来，中方努力克服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衰退、供应链受阻等带来的多重不利影响，推动双方共同落实，希望美方能够为双方扩大贸易合作创造良好氛围和条件。陕西省的新冠疫情持续严峻，西安市由昨日凌晨零时到今日下午一点新增91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由今个月九号至到今日下午一点以来，全市累计报告234宗本土确诊病例。西安今日凌晨起全面加强管控，全市社区和单位封闭式管理，非生活必需场所停业，以特殊原因离开西安的人需要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及当局的证明和相关审批。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8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 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快线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咁但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非常挤塞的。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科学园一段车龙沿住大埔公路一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现在近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交通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天富海湾。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的支路交通繁忙，另外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去到纪元。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境外事业存在风险，人生路不熟，好容易中火。投资物业唔保证有回报，一个唔好彩，买楼花仲可能会拣中烂尾楼添啊！买之前想清楚，考虑因素多罗罗，做足功课要够 smart。 想知多啲，上 outsidehk.eaa.org.hk 睇下啦。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 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国家安全教育已于今年被纳入中小学课程，就住当中的6个范畴，让大众对国家安全议题有更深入认识。 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11月29日起，逢星期一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不同时段播出。 医学扶住你，即刻冇改善。 大家好，我哋系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彭永仪。 永仪，圣诞节你最想做啲乜？ 我想做树。 咁我就一语做圣诞啦。 吓？ 咁我哋加埋咪就系圣诞树咯。 咁无聊嘅？ 咁圣诞节啊嘛，无聊下有乜所谓？我哋就一语祝大家 圣诞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有温度嘅圣诞节。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今日骚动音乐继续有 Shireen 上灵介绍新 Jazz Album Two for the Road 嘅，咁头先咧我就估咗 Stella by Starlight 啦。 斌頭先佢講即係呢一首歌最初係即係電影配樂，我都發現到呢張專輯裏面或者可能係 jazz 嘅世界，特別 jazz standard 裏面， 嗯， 原來好多嘅作品係咪都係嚟自可能 Broadway 嗰邊啊、Hollywood 嘅嗰啲劇目等等，即係可能即係一九四幾年啊，在嗰啲時候已經出現嘅歌嚟 嘅，係㗎，有啲係啲 Broadway 嘅主題曲啊，好 popular， 咁無端端又變咗 jazz standard 咯，甚至乎係電影嘅配樂啊，電影嘅主題曲啊，咁就好 popular 又變咗 jazz standard。So this is one of the popular jazz standards。 哦，係因為裏邊十二 track 有一隻我係聽過嘅，就係 邊一隻？ 就係第五 track 嘅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貓王嗰只。 啊，呢只會 係即係又聽成，咦？呢只我聽過原來，但係又係 Blue Hawaii 嗰套戲裏邊嘅。咁就發現哦，原來有一個咁樣嘅特色，就係好多呢啲喺嗰啲作品嗰度已經出現啲音樂嘅原來。係 啊 ，OK。 但係本身 Shireen 可能去揀呢啲作品嘅時候，係咪即係都係喜歡去睇一啲嘅電影作品，然後去諗下啊？呢隻歌好似都幾好喎、啊、咁樣。 其實我咧就因為依幾年去進修啦，咁上咗好多 workshops 咧，好多 jazz masters 咧介紹咗好多好歌。 嗯， 咁我就喺 workshops 嗰度學嗰啲歌嘅時候咧，中意嗰啲或者即係令到我有少少 感覺 ，if it vibrates with me， 所以、so、我就會擺佢喺我個 repertoire 入邊咯。 嗯， 咁、嗯、啊開始係咁聽好多唔同版本嘅 different renditions， 去聽下啊咁唱原來幾好喎、啊，嗰、那個咁唱又幾好喎、啊，咁啊整一個。之後有了自己的個版本咯， 但我想知道即係 jazz 嘅世界啦，特別係佢你都會講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啦。但其實點樣變都係咪其實都會有一啲嘅 rules 喺裏邊啦？定話其實係真係冇 boundary 嘅咧？即使去叫做改編、重新演繹一首經典嘅作品都好。 其實如果你問翻個 jazz masters 咧，通常佢都會同你講。最好就尊重翻个 composer， 或者系个 writer， 佢写个 melody 系咁咧，就尽量都唔好变得太多。 嗯， 即系你开始去演绎嘅时候咧，第一轮去唱咧，就尊重翻就唱翻个 melody。 系， 咁第二轮你再演绎嘅时候咧，你可以转咯。 哦、 即系 musically write 去转啦，去 improvise 咯。但系如果你同一啲再深入啲嘅老师，佢、哋有自己嘅 arrangement of， 就算就当你话 summertime 啦，个个人识嘅一首 standard 都好啦，可能佢会话俾你听啊，咁你大家听下会唔会觉得个 melody 听唔听得出系呢首歌啦？咁系咪代表佢系错咧？但系其实都唔系、哦，因为系佢嘅 interpretations of 佢、嘅 improvisations of 呢一啲。这个 melody with given the chords musically 是啱的。 是啊。那变相在你做这只 album 的时候，会不会有时候可能唱下一首作品都啊，不如我再在自己 的演绎上 add on 加一些的不同的演绎下去啊，或者可能有少即兴的成分加了下去这样的。 会不会是很刻意呢？其实我成日都会这样说，因为呢我同伴我或者同我一齐演绎嘅音乐人咧，我哋系成日都系好似我同你倾紧偈咁样，系啦，好似譬如话你无端端讲一样嘢，好似头先你 greet 我 with 一个 gift 咁样，我成个感觉、成个 energy、成个 feel 已经唔同咗、所以就已经系会被影响咯、件事。所以譬如话头先 back to 你嘅 question 啦，一个简单嘅一个故仔咁样啦，我就算。点样唱都唔会同个原唱者啊一样，或者你叫我而家演绎，再听日再唱翻嗰首歌咧，我都唔会一样，因为个 phrasing 咧都好大分别。 系， 系啊，系啊，咁你喐少少咁样，已经成件事都唔一样。系，咁会唔会好刻意咧？咁如果你问音乐人去嘅 base on 佢嘅 arrangement， 可能佢系好想呢个系咁样样去 present。但是可以很刻意去写出来咯、但我的 album 入面呢就很多时候是 live take 啦。咁除了我和 Eugene 和 Ted 呢那个是有时间去 work on 的 arrangement 咯。其余那些我都不知道音乐人会怎么弹 的。 是啊是啊。即是我是比我大家互反应这样。 咁你通常會去到邊一尺或者錄到一個點樣嘅程度，就會覺得我呢一個 version 係應該擺落個 album 度啦咁樣。 放我自己呢一個 experience 啦，咁我就會同我合作嗰個音樂人問佢意見咯。 係 啊，你覺得呢個 take？即大家好得意嘅，佢系无端有个 chemistry 咧，一唱完嘅时候咧， 就知会。 哦，不过好得意，因为通常咧，第一同第二个 take 咧系有个 magic 喺度嘅，即系你再一路再去再去做咧，就唔同咗嘅嗰样嘢。 即可能冇咁 organic 或者冇咁 fresh 咯，可能。 Totally， yeah， the magic is always there， 系一个第一个 take， 第二个 take。 咁所以通常系咪通常唔会话录太多 take 嘅？如果同一首歌嘅话， so far 我呢一个碟就冇咯。但系当然啦，因为我呢个成张碟咧，有一啲系 live take， 有一啲系可能两个 take， 咁我哋 combine 咗， okay， 做成个 final。 系， 咁甚至乎亦都有啲歌系我自己好中意嘅，咁我要求好高啦。咁所以嗰个 session 咧，其实就系为咗个 musician 去做个 recording， 咁我可以迟啲再 overdub 我嘅人声噶嘛。 系， 亦都有咁样嘅，所以唔系成张碟都系 live recording 嘅。 系，咁有冇边一首喺呢张碟里边就啱啱你讲嘅情况，你自己即系尤其喜爱，然后就用咗头先嘅嗰个处理方法咧？ 嗰首就系 Dead There 啦。 啊， 因为 Dead There 呢首歌咧， 好中意呢首歌。 我好中意呢首歌，因为我嘅老师 Sheila Jordan 咧同 Harvey S 咧做过个 duo 嘅碟啦。咁我亦都想表现，想希望可以表现得好啲。 系， 同埋你如果留意咧，佢嘅 lyrics 咧真系 more full of lyrics 嘅。 系啊， 系啊。咁咧要一口气唱晒咧就唔系咁简单。咁但系你如果一句一句录，其实都可以噶。咁但系我又想挑战自己，唔想一句一句咁样录啊嘛。咁我第日要嚟做 live 嘅时候，都要唱首歌噶。咁所以我就录起咗嗰、那个大提琴啦，那个 upright bass 啦。咁我系隔咗一年后咧，我差唔多去到最尾嗰个点喺日本嗰度再录嘅人声嘅。因为所以我有成年嘅时间一路去 practice 嗰首歌。 系，因为呢首 Dead There 就系同 Harvey S 去合作啦。因为呢首我自己听咧，我都觉得好开心啊，听得，因为可能都关本身个古仔事，即系好似一个小朋友第一次去动物园，跟住问屋企人啊，即系大笨象咩嚟噶嗰种， 即系 curious 噶嘛。 听得出你唱嘅时候都有一种小朋友嘅嗰种 curiosity 喺里边啦，我会咁样形容。 我就 try to 去演绎from 佢哋个 angle 咯， 系， 所以都做咗好多功课噶。 但我想问呢一首歌，因为我有听过一啲版本咧，佢里边嗰个称呼屋企人系叫 Daddy， 咁你呢一个版本就会叫 Mommy。 系有两个 version。 系啦，但其实佢有冇即系特别原因有两个版本，定可能即系大家转下玩下嘅时候，又试下个称呼唔同咁解？ 因为太多人翻唱翻呢一首歌啦嘛，所以有阵时有啲人就叫妈妈咯，有啲人叫爸爸咁样咯， 系 Dada 都有噶。 哦，系啊，哦， 同埋入边嘅词咧系唔同噶。 哦，系啊，系， 系啊， 系， 系啊。 咁但系点样去决定嗰啲词用边一啲咁样就系、是？ 嗰陣時 Sheila Jordan 咧，有問我啦嘛，咁你係咪會用翻個 original 詞啊？咁佢就其實係真係幫我上一堂，即係意思，如果你自己寫個 set 詞咧，就可能你唔需要俾個 copyright to 個 original lyricist。 哦， 所以頭先 back to 你嘅 question 就係、是、有啲人就轉咗個詞添咯。咁、你可以寫係你自己寫嘅添。 係啦，甚至唔叫爹哋媽咪，叫 Jenny 啊， 叫 Jenny 都夠係啊， 即係可以個稱呼 Christy 咁樣， 即係你媽咪個音係有個咩兒嘅，咁你可以咁樣叫佢都得咁。 係啊， 哦，咁樣嘅 趣。Hey， 媽媽 ，Dad there，and what dad under there，and Mama， oh hey Mama。Look at that over there. Hey, why they go in there? And where they go in there? And mama, can I have that big elephant over there? Who that in my chair? And what's she doing there? Mama, mama, can I go over there? Hey, mama, what is square? And where do we get air? And mama, can I have that big elephant over there?My quizzical kid, she doesn't want anything here. She's forever demanding to know who, what, or why, or where. Inquisitive child, and sometimes her questions get wild. Like, Mama, can I have that big elephant over there? I don't wanna comb my hair. Wear my teddy bear. Mama, mama, look at that cowboy coming there. Oh, can I have a pair of boots like that to wear? And mama, can I have that big elephant over there? Boot time will march, the years will go, the little baby's gonna grow. I gotta tell her what she'll need to know. I'll help her along so she'll know right from wrong, girl, to make her strong. As life's parade goes marching by, she'll need to know some reasons why. I don't have all the answers, but I'll try best as I can. Gotta help her to plan so she'll make a stand. You give your kid your best, and hope she passes the test, and you finally send her out into the world somewhere. Although she's growing up, but I'll never ain't forgetting. Mama, can I have that big elephant over there? Hey, why they go in there? And what they put up there? And mama, oh hey mama, what they say up there? Hey mama, what is fair? How come I gotta share? And mama, can I have that big elephant over there? Hey mama, what that there? And what that under there? And mama, oh hey mama, look at that over there. Hey, why they go in there? And what they do in there? And mama, can I have that big elephant over there? Can I have that big elephant over there? Can I have that big elephant over there? Can I have that big elephant? Over there. 呢張碟咧，咁我想估嘅咧，即其實係第十二 track， 即最尾嗰一首。呢一首就係呢一張碟裏邊係叫做冇歌詞啦，但係會有人聲，咁叫 Conversation at Gay Mori， 即喺即插放嘅一個 studio 嘅名啦。咁我想估關呢首歌咧，就係因為佢用呢一種嘅方法係。好似你嘅人聲同嗰個鼓做一個對話，但其實冇一個實質嘅內容，係即係聲音上嘅交流。咁我知道係用一啲好 improv 嘅一種方法去演繹啦。咁、我想估嘅就係、因為其實本身 conversation 即係人同人之間嘅傾偈，本身大家都唔會有一啲 plan 咗嘅嘢，大家都係好即興噶啦，即係大家見到未？喂，咁食咗飯未啊？等等咁。咁所以可能係真係因為呢一個嘅一個我哋 communication 上面向來嘅一個咁嘅靈感一個概念，就放喺呢隻歌選擇用咩嘅 jazz 去玩嘅時候，就玩咗而家呢種係咪叫做avant-garde 嘅？ 如果真係要有一個 category 一個 style 咧，咁 avant-garde 係比較適合適宜去define 呢一個 track 咯。在 New York 呢，我次次回去的时候呢，在 Smalls 那里呢，在深夜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有这种 style of music 的。 哦，是啊， 而我觉得挺得意的，是啊，即是你会觉得，啊，他们在个台上是不是自己是不是一起玩的音乐的呢？ 是。 去玩玩下的时候呢，你好像觉得他有他在那里演绎，他去了好像 自己的世界。 自己世界。 但到了一个 moment， 他们演绎完呢，他又回来了，又一起了。 是。 是啊，即是不是有一个 chord chart 在那里，你去 base on 个 standard tunes 啊，去弹咯。如果有听众听到，可能 became more imaginative。Avant-garde 是最近的 最近 的事， 咁會唔會呢一 track 嘅出現用呢種方法處理，即係嗰個叫起源啊？就好似我先咁樣估嘅嗰種啊，即係人聲同埋樂器嘅對話，咁不如就即係叫做 feel free 一啲，唔係好似咁，即係可能按一個譜啊或者 chord chart 咁樣樣，係咪真係咁樣樣？ 當時嘅錄音 其實係嗰個 moment 你聽到啲咩 ？OK， 嗯 即係嗰段時間其實係即係已經嗰個鼓反而係已經有喺度。 唔係噶，係一齊噶， 一個 live 嘅 version 嚟。 係啊係啊，係同一個時間。可能一開始嘅時候我就冇出聲，咁佢就開始演繹佢想講嘅嘢啦。Jean Jackson。 係。 咁無端端我覺得，咦？呢個 moment， 我就覺得有雀仔飛過。 係。 咁我就可能會咁樣。 哦。 咁但係咧，我無端端又覺得，咦？有個人出嚟喎。个人要嗌一个声咁样，然后咁我又好 natural 咁样， 系 想做呢一个声音 出嚟咯。咁之後當然啦，你而家聽到個版本咧係已經加咗啲 effects 落去，係啦係啦。咁其實 raw 嘅時候咧，都幾得意嘅件事，係啊。 咁同 Jean Jackson 去即係同佢合作嘅時候，當初係本身都可能 plan 咗有諗過，可能喺啲 jazz standard 度玩一陣玩啦。點話係 Day One 已經諗住我哋不如自己即係叫做創作一首啦，因為呢一隻都係喺呢張碟裏邊叫做新創作嘅一 track 嚟噶嘛。 本身都係諗住係一個人聲同埋佢嘅 drum 嘅嗰個 playing 啦，就冇話係 jazz standard 嘅。咁佢都嚟嘅時候都冇需要準備啲乜嘢，但係我有話咗俾佢聽，類似想做咁樣嘅嘢咯。係，所以我 send email 俾佢嘅時候，佢以為係我係個 spam 嚟嘅，佢會覺得即係睇咗個 email 佢係冇復我嘅，即係覺得一個咁嘅女仔。我又 send 个 profile 俾佢啦，我係想出張 jazz 嘅碟嘅，我係想揾你同我錄音，就係得你同埋我啦。咁所以佢就覺得係咪噶？係講翻出嚟嘅時候，佢講得好笑嘅。最想做嗰樣嘢咧，到最後都可以做到咯。 係又可以做到一隻即係 experimental 嘅一 track 咁樣，又可以試驗下喺裏邊，即係都係冇啱同錯啊嘛，反正都係。 係啊，點解唔可以一個人聲個同埋鼓咧？點解淨係可以同吉他咧？ 係 會出嚟會係點嘅咧？好 curious 啊！咁 係咪即係同有 lyrics 嘅歌去相比去唱嘅時候，嗰個想像嘅空間真係會即係無邊無際啲㗎，真 係。係咯，即係直情嘅 space 好大，即係令我覺得係。Infinity， 即系 you know， 系 即系唔应该系有 limit， 系 佢俾到我感觉就 系 咁咯。 都有一首系而家又派台啦 ，Night and Day 啦，即系喺第三 track 嗰度，咁同 Ron Jackson 合作啦。呢一只歌有冇都可以即系讲下即系嗰个合作嘅过程？因为我见呢只歌同嗰个可能歌词上面嘅选择原版或者其他版本啦，叫做佢前面其实仲有一啲好似两段有啲叮叮噔噔乒乒乒，但你哋一唱就已经系。就入去啲 night， 即系呢个嘅选择啊，嗰时点样样去谂咧？真系， 其实我哋录音嘅时候咧，都有录到个 part 嘅。 O K， 系， 咁但系到最后都系觉得直接入冇咗个 intro 嗰度会好听啲啦。系，因为如果你留意咧，其实咁多咁多 different version 咧，有好多咧都未必系有唱beginning 个 part 嘅。 系， 系咪啊？ 系。 咁我自己平时做 show 咧就好中意唱嗰一 part 嘅，其实都冇特别谂啊，因为一演绎嘅时候就咁样做咗个 intro， 因为其实 Ron Jackson 咧佢好特别嘅，佢系一个 seven string guitarist， 咁我就同佢一直有 keep in touch 啦，咁我哋喺哈林嗰度有做 show 啦，每年翻去 New York。咁我記得嗰日咧，佢淨係有兩個鐘頭時間，同我錄音， okay. 咁所以 Night and Day 咧都係最後嘅時候 decide to 錄噶，因為我哋都好即興，一去到嗰度啊冇壓力啦，你真係 make it 到嘅咧，我就 book 咗個 studio 先啦，咁你嚟啦，兩個鐘咁樣我哋錄音咁啊， 幾有趣，同埋因為啱你講，即係 seven strings 佢用嗰個樂器咧，即係我聽下，其實聽到係我唔覺得佢淨係得一支吉他咯，即係佢係好，即係佢頂有啦，跟住好似有個 bass 咁，但係亦都係關個樂器事啊。 係啊，因為佢就係同一時間彈埋個 bass 咯。係， 所以嗰個豐富嘅程度，聽下，咦係喎，其實佢得一支吉他，點解咁 rich 嘅咧？咁多嘢喺裏邊咧， 好 skillful 噶， 係咯，好犀利嘅呢一個。咁就有呢一首就係而家有派台嘅 Night and Day 嘅。咁我哋今日都好初步咁樣瞭解咗呢張 Two for the Road 啦， 瑞 邊嘅新嘅一個 Jazz Album 裏邊有12 track。咁大家有機會就可以自己再瞭解多啲，聽下裏邊係咁樣嘅。咁今日再次多謝你哋同我哋介紹呢張 Album 嘅，謝謝你，瑞邊，謝謝。Day and night, oh why is it so?